最近神所教导我的。来，我们看一看一段圣经好吗？来，来，请读一，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。来，一二三。Amen， 这个就是我们的教会两年的主题。这里讲到什么呢？是谁要建立教会？耶稣自己要建立谁的教会？是你的吗？我的吗？还是Dr. Guan的？是谁的教会？耶稣要自己要建立他的教会。然后这里还讲什么呢？阴间的权势不可以胜过。这个教会是一个得胜的教会， Amen。 然后耶稣都是给我们钥匙，天国的钥匙。等一下我会分享这个天国的钥匙是什么。先我们看一看，当耶稣讲他要建立他的教会，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是谁建立？是你跟我吗？是靠谁建立？是靠他。然后建立谁的教会？都是耶稣的。 OK， 来我们看看。所以大家都知道嘛，有一个比喻，建立在磐石上跟建立在沙土上。建立在磐石上是什么意思呢？在马太福音那个比喻，我以前都是最近来都是有跟大家分享嘛，如何建立在磐石上，等风浪来的时候你不倒，是那种不单单是听耶稣的教导，他们都是去行耶稣的教导。 Amen。 So 我们不单单是要听耶稣所跟耶稣的话，我们要服从他。 Amen。 然后我们要信靠他，因为是谁建立？是耶稣建立啊。所、so, 以我以前有跟大家分享嘛，那个 battery 就是耶稣嘛，那个灯泡就是你跟我。所、so, 以那个灯泡如何会发光呢？当你跟我有这两条歪啊，然后那个灯泡发光需要两条歪啊，一条歪啊是不足够的，一条是什么？是服从他。另外一条是什么？我们要信靠他去做。 Amen。 所以当你有这两条歪呀，就我们就会为耶稣发光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做，信靠跟服从耶稣跟他的话，教会就被建立起来。教会就是建立在磐石上，教会就是一个稳稳得胜的教会。 Amen。 来我们继续看。所以这个钥匙是什么？钥匙是拿来开门的吧？钥匙是代表什么？是代表权柄。好，来我们看耶稣所吩咐我们的大使命。来，在马太福音二十八十八到二十，来请读。所以耶稣给我们什么钥匙？钥匙就是耶稣给我们他的权柄。耶稣讲所有的权柄是给了谁？给了耶稣啊。然后耶稣派你跟我要去使万民成为他的门徒。 Amen。 所以这个钥匙是给我们权柄去传福音，给我们权柄去当他们信了耶稣，给我们权柄去帮他们洗礼，给我们权柄去教导他们跟随耶稣的教导。 意思是我们大家我们、以前都是有分享过嘛，大家还记得那个幕后大复兴我分享七个部分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今天我会重复一些啦，如果你可以记得。So, 我们每一个人要起来做什么？做属灵的父母啊，我们要去生养训，然后鼓励我们的属灵的儿子去繁殖。我们要每一个人需要做属灵的父母。好，来我们继续探还有什么权柄耶稣给我们呢？来，马太福音十章第一节，请读。还有呢，第七啊，Amen. Next. So, 耶稣给我们什么权柄 ？Next. 啊、oh, ，我们要去。第一，传福音；第二，医治病人；第三，死里复活。还没有看到啊，我不知道你有看到没有？还在操练啊？第三，第四，洁净大麻风，就没有看到有大麻风的人了、啊、哈。没有机会训练了、哦、还有赶鬼就有了，赶鬼就有，我们常常做、OK， 所以这些是全部耶稣给我们的权柄、哦、Amen。 来 Next 啊，还有你要捆绑跟释放。来，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，来，Amen。 来，我们看一个图画，说、so, 还有什么权柄？这个大力的就好像恶者这样，他就绑住很多那些人还没有信主的，全部在罪恶的捆绑里面。好、哦，说、so, 我们要如何对付他呢？耶稣给我们权柄。好、哦、，Next， 我们去 ，Next， 我们去捆绑他，然后我们就释放谁 ？Next。释放那些被掳的，释放那些在罪的捆绑中的， Amen。 那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权柄耶稣给你跟我的， Amen。 为什么耶稣讲包赢嘛、啊、这样多权柄， Amen。 我们要去用了、啊、来 Next。 哎呦，不过很可惜哦，为什么看到很多教会上空空的？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大复兴的？哇啦，耶稣讲的话不对吗？哎，耶稣讲的嘞，阴间的权势不过已胜过了，他是这个他所建立的教会是个得胜的教会，他已经给我们这样的权柄。为什么有很多教会在 Europe 还是空空的？不单单是空空啊，给回教买过来做回教堂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复兴在哪里？应该是大复兴的吧，包赢的吧。问题在哪里？来，我们看看 Next。 一个是 我今年所看到的一个意象，在我们的教会、哦、祷告会中，先前就看到一个图画，是没有分享过、哦、没有啊、哦。看到第一个图画是 一朵花，然后繁殖几朵啦，不多啦，一两个罢了、啊、就好像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是有几个洗礼这样啦，不多啦。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有没有啦，我这每年都有啦。然后等下的这十二月都是有两个、啊啊、都是整年算过来都是没有超过十个的、啊啊、几个这样啦、啊、有啦，不知道没有啦，有些是老的死掉都是有就不是一个很大复兴 的情况了、啊、后来就那个是好像去钓鱼这样了、啊、你就是钓鱼啊，你钓不多的嘛、啊、要钓鱼钓一两条这样啊，不多了、啊啊、OK， 然后要很长的时间。后来我就看到一个另外一个 画面，就看到耶稣在船，你还记得这个故事嘛、啊、然后这个门徒是在那边呱呱叫，大风浪来 啊，就看到一个这样的画面。所以经过 教育经过一个风浪、哦、然后最后哎，很好的画面，最后就看到整班人很合意的在那边网鱼。哇，这次不是几条哦，一网上去啊，不知道有几多啊，蛮多啊，算不到、哦啊、好不好？教会如果是网鱼啊，大家一起去网一大堆的鱼回来，不是夺得冠还是一两个去钓一两条鱼回来这样啊啊、不过要经过个风浪、哦、那个是什么风浪呢、啊、当然是一个过程了、哦啊、那个钓鱼到网鱼、啊、是一个过程、哦、所以今天我会帮你解这个神叫我了、哦、我会帮你解这个东西、啊、然后 Dr. 关都有份的嘞他有份的一篇到我的现在会讲到你了来 next，如何要建立耶稣的教会？我们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，请读。谁是基督的身体？我们啊，耶稣是头啊，你跟我是肢体啊，身体的一部分啊。Amen？ 有些是脚，有些是手，有些是、啊、眼睛，有些是耳朵，我不知道你是哪一部分啊，不过你自己要问神了、啊啊、不过我们是肢体、okay? 当耶稣讲他要建立他的教会，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。当耶稣讲他要建立他的教会，什么意思？他要建立你跟我咯，你说我们就是他的教会吗？我们就是他的身体吗？ Amen。 耶稣要如何建立你跟我、啊、我们看一看 Next， 如何建立耶稣的身体？是建立关系，两种的关系都是听过嘛、哦、以前有讲过。来 Next， 哪两种的关系？第一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，第二种是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。 Amen。 你说耶稣是头吗？ Amen。 我们每个人要跟耶稣建立啊。 Amen。 是他要建立他的教会吗？所以你不跟耶稣建立关系，你哪里知道耶稣的吩咐是什么？你哪里可以信靠耶稣去建立？我们彼此之间都是要合一起来一起建立吗？如果我们彼此之间没有建立关系，如何可以建立呢？一起合作，一起建立呢？阿门。所以是要建立这两种关系咯。阿门。来 ，next， 来，请读。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十二节。那你看这两个最大，这个最大的诫命都是讲到这两个关系啊，跟爱神跟爱你的邻居。然后耶稣就给我们个一个新的命令，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好像我爱你这样，都是讲到两种关系。 Amen。 所以这两种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是一个爱的关系。你看身体每一部分有没有两个关系呢？如果我的手有没有跟头有关系呢？有啊，也只是头啊，手有跟头有关系。手有没有跟别的肢体有关系啊？有啊，在身体里面你就看到你的肢体每一部分的肢体有两个关系的，一个是跟头，一个是跟别的肢体。Amen？ 好，来，我们再吐看，这为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是这样？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建立整个身体起来。如果我们吵吵闹闹，哇，烦了，关系破坏，讲建立呢？讲建立呢？如果跟 Dr. 观潮， 我们两个的关系跟头会不会出问题？埋怨进来，苦毒进来，啊，肯定跟头隔绝了哦。罪会让到我们跟神隔绝嘛？阿门。我们两个的关系都受影响嘛？就两种关系就被破坏嘛？哪里还有彼此相爱？哪里还有爱神？没有啊。阿门。所以这种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，不单单是个爱的关系，是个最深的关系，就是一个业的关系。你知道耶稣已经在这个Last Supper 生产的时候跟我们立业呢，血液来的呢，我有跟大家分享过嘛，这个业啊，就是最深的关系，好像婚姻一样，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婚姻都是一个业。我们彼此之间有两种业，一种跟耶稣，就好像一个婚姻的业，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个业，是个血业。Amen? 大家都明白，当我讲到业，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业有它的条件的嘞。来，我都是有分享过，这个是重复一点，来，那个业的条件是什么？马太福音16:24，来，请读。大家还记得吗？三个条件全部在这里，还记得啊？对啊，所以听到哈哈哈哈，还记得吗？ 我记得。 哇，感谢主，你记得吗？有个姐妹还记得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看，来看看 next， 你看啊，那个耶啊，三个条件。第一，我们要舍己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了，我们要活这个无己的生命，我们要为耶稣活，我们要为我们的太太丈夫活，我们要为弟兄姐妹活，两种的业。 OK， 第二，毫无保留的爱，愿意背十字架，愿意牺牲，连命如果需要都愿意牺牲。 Amen。 这个业是这样生的。 Amen。 毫无保留的爱，不单单是跟耶稣咧，根本啊，这个我不敢讲了，因为我还没有做到啊。不过今天神的话我要讲了，讲了现在去慢慢去行嘛，我会不会读个官司啊？我不敢讲啊，我还没有行道啊，为自己的太太有可能啊。要坦白嘛，对不对啊？不过这个是一个业嘞，你要为耶稣死。你知道为什么在《使徒行传》啊，他们拍卖他们产业，帮助那些弟兄姐妹有需要的。那个时候我读啊，我讲那么家伙全部杀的。不是啊，因为他们懂这个业的意思啊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啊，有些人就业到行业他们懂啊，这个业是很深的关系啊，愿意付出一切的，不为自己，毫无保留服从的，毫无保留献上的。现在没有看到了，真是有看到一点点了。我在这里的教会我不敢讲、我讲第一个业先、我讲了，等下我麻烦了，麻烦你没有活出来。有啦，一点点有啦，不是没有啦，慢慢啦，越来越好啦， OK、慢慢啦，越来越好啦、然后这个业都是要跟耶稣嘛，服从耶稣、服从耶稣，你还记得我用什么比喻吗？你知道我用什么比喻吗？一个 GPS 啊，100%要服从的。如果你不会路啊，你要去一个地方啊， 你不要听那个 GPS 讲你自己喜欢跑啊，你就迷路了咯。你 GPS 叫你自己跑你就自己跑， GPS 叫你转右你就转右，叫你转左你就转左，就迟早你会到。如果你跑自己跑的路， GPS 叫你要 U 灯哦，他再算过给你，不理你跑 几远离开，他还是叫你转过来、啊、这个只是耶稣啦，耶稣会叫你转过来的。转过来是什么呢？悔改啊，走错路悔改啊，这个是耶稣100%要听的嘞、啊、不是玩玩了，偶尔听这样你就迷路了，偶尔听你就要 U turn 了。阿们。所以这三种，这个三个条件你看到在你的身体了，很奇妙的，每一个身体的部分有没有听头的？100%听的。如果没有100%听，那个身体就中风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有问这个问题，教会有很多人是不是中风？我有问我的太太，我的太太穷的，我是中风。你说耶稣叫你动你不动嘛，是不是中风？是啊，嗯，那你看啊，身体都是每一个肢体啊是挺头的，100%就没有问题，健康。我的身体就开始一些部分不听话了。啊，罗个官知道啊，啊啊，不过还可以站在这里了哈，靠着神的恩典。啊、那还有第二。你看啊，每一部分都是舍己的嘞，手这个右手是不是为自己活？没有的，右手是为别的身体活的，右手是为头而活的。你的左手有蚊子叮，你的右手就快点打那个蚊子，是不是？你看在身体，你就看到这个业的条件全部在里面，然后这个手啊，不为自己，不单单是不为自己，它是毫无保留、毫无保留的保护整个身体，毫无保留保护头。如果今天有人要拿刀来砍我，这个手会不会顶？肯定会顶，这是毫无保留，愿意牺牲他自己的，这个就是你跟我咯。Amen? 本来这个就是你跟我。Amen? 在我们的身体，耶稣就跟我们讲，这个业的条件全部在那边，每一个肢体要这样，然后整个身体就活起来，整个身体就是个健康的身体，整个身体是个动的身体。 Amen? 如果不是一部分就一部分中风了，就麻烦，身体就要用一个脚来跳下。你讲要怎样去传福音呢？辛苦不辛苦？辛苦吗？如果是一半中风，一半不动，一部分动不了，一半动不了，是不是跳就去传福音？没有效的，很难有效的。来，我们继续看 next。啊，这就有给这个画面哦，哦，如何建立耶稣的身体？不要好像第一个这样中风了，躺着在医院，就是整个身体就死掉了，差不多要死了，还没有死了哈、哦，啊，不过没有问题了。如果中风了，你可以讲恢复呢，物理治疗，哎，中风了没有问题，你要学习，要悔改，要信靠，服从耶稣的话。就慢慢你开始听那个头，你就开始动了了，慢慢 Amen? 耶稣会恢复你的，就慢慢就好像第二个话，这个地方不对了，我找不到、哦、本来是一个中风的人慢慢跑了、哦、不是 断脚了啦，我要换了，还没有找到对的，好像要中风了，本来是不可以动的，现在就开始会动了，你物理治疗嘛，越来越好嘛，所以大家要做物理治疗了，如果还没有是吧，阿们就慢慢慢慢你就整个人可以跑了咯。好，当每一个人都是建立那 两种关系，每一个人都是服从信靠耶稣的话，你就看到整个身体去动，就你好像那个可以跑了咯，那个合一就被建立起来咯。 Amen， 那个合一就被建立起来，就是这样的合一，当你勤劳着建立这两种的关系，靠着耶稣。 Amen， 好，来 next， 那这个风浪是什么？我相信我们教会每一个开始的时候都是这样，很好的。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合意的，大家呼很勤劳，看到哇教会嘣开始增长。我们在 White Field 是这样 ，FGA 的时候嘣开始增长，后来就分裂又分裂又分裂，哈哈哈哈哈，阿嘎贝比较稳啊，我们就分裂又分裂又分裂。什么事情发生呢？如果你算一算那些出去的人啊，我们就蛮不错了，蛮大的，都跟阿嘎贝可以比了。我问题是什么呢？我们一路分，分了四五次了，我看，什么事情发生呢？我们经不过风浪，风浪，这个风浪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看，我们要知道嘛，如果不是这样避免的继续这样下去哪里可以呢？要建立就建立就分，一建立就倒，那死啊！建立到耶稣再来就还这样就麻烦，对不对？就神就教导我了，就希望今天可以教导大家。好，来请 next。So, 撒旦的诡计是什么？当然，这个我们这每一个教会就好像一棵树成长住嘛，要结果子嘛。好，那个老家伙，这个龙就是要来破坏嘛，这个是他的工作，没有办法的。啊，撒旦来是什么？他那个是他的本性，是他所要做的工作。他来就要破坏啊，要杀啊，要破坏啊，要偷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会改他了，改不到他的，对。所以当教会成长，他就最不喜欢的了。啊，他的计划是什么？我们看看，我们不要给他骗嘛，哈。来 ，next。所以我有一个在祷告会那个时候啦，在几年前，我就看到一个这样的意象哦，先看到一个哇，我们的教会成长就好像一棵树这样哈，然后又看到一个火，哇，先生我就很兴奋哦，是不是复兴的火？我在祷告下去看到一条龙进入那个火，在那个火里面出来进入，哎，不好像不是哦。不是复兴哦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继续要问神嘛，不明白就要问耶稣，耶稣会跟你讲。来 ，next， 所以来我们看撒旦的计谋是什么？来，在哥林多前后书2:11，来，请读。我们不要让他胜过我们啊。因为说他一大堆诡计，这里是铺热了 scheme 一大堆，不是一个诡计，是很多诡计的。他是靠着什么？靠着欺骗我们。他胜过我们是怎么？我们受骗。因为说我们不晓得他的诡计。所以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解释其中一个诡计，然后我们中了很多次了，中了很多次，还继续中就大笨蛋了哈。来 next。Next， 啊，你知道这个脚是谁的脚吗？啊，罗德冠知道，这个是6、7月的时候。为什么我讲到他在道里面呢？这个脚是你知道是谁的吗？你知道凄惨没有？搞到这样哦，整个脚全部是我的脚来的。就跟你讲啊，那个时候开始啊，在槟城啊6月的时候，我是卡到一点点罢了，那个床的木啊， 我不小心在一个牧师的家，我住在那边，我出的时候卡一边，回来的时候卡另外一边，皮外伤罢了嘞，皮外罢了嘞。我没有理他啦，我就想皮外伤啊，一个礼拜没有理他，一个礼拜多就开始痛。哎，我就自己来哦，治疗。自己来治疗，一个礼拜过了，哎，还没有好哦。我就见另外一个 doctor， 还没有见他哈、哦。啊，我就想这些小事情找他什么，不用了哈、哦。我就找另外一个 doctor 啦，不用 specialist 嘛哈、哦。那 doctor 就给我一个 antibiotic cream 咯。My God， 那个 antibiotic cream 啊，我擦下去啊 ，allergy 哦，用错药嘞。当然了，不怪他了，因为说他不知道我 allergic 嘛，哦，一查下去更糟糕，搞搞搞，慢慢变了这样，你看严重，小小的 scratch 罢了，你没有去理他，就慢慢变了这样，然后不单单是这样，不单单是脚，我整个身体都重啊，从头脚到头啊，整个身体重。我都快知道，后来我找他嘛，啊，那个时候比较凄惨的时候，我找他，啊，比较严重了的时候，他要用第一个 antibiotic， 不行，第二个 antibiotic 强一点还不行，要第三个最强的 antibiotic， 如果这个不可以，你就要进院了。他跟我讲，然后还要加 steroid 嘞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痒吗？我是一又去痒，你会不会去挖它？你一挖它，你挖别的地方，就一整个身体就慢慢整个身体重了，越来越严重了。那时候我哪里都不用去啊，我躲在家，因为说一出去啊，痒到半命。那个太阳一晒，什么，哇老，你受不了，睡觉都睡不着，又痛又痒，讲睡整个身体嘞。不单单是一个脚嘞，哎呦，那个时候我真是呱呱叫嘞！耶稣，你在哪里？你没有看到我在痛啊？耶稣，你不理我啊？会不会信心摇动？耶稣，就你这样怎样回答我？哎呦，魔幻，你是当好的时候，我才是你的主吗？受苦的时候，我不是你的耶稣啊！给我看到雅各，哎呦，雅各更惨哦。然后我知道，神给我一句话：万事互相效力，为爱神的人得到益处。如果不是那两个脚的问题啊，今天我没有这个道跟你讲，好不好？那个时候，当初我没有看到啊。后来才看到了，阿们。后来才看到就感恩了，阿们。是啊，要坚持到底啊，就感谢主啊！来，我解释讲，这个可以解释到一篇道出来哈，厉害啊！耶稣不是我，我们哪里看到那个是我呱呱叫了啦，阿们。是耶稣厉害，不是我。OK， 来，哎呦，最近又跟啊，同一个地方。我个官知道，我刚刚今天都有去看他，不过就是快一点去找医生，不要开玩笑。来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一边不了。OK， 来 ，next。OK， 要快一点喽、啊。什么是那个这个纷争的原因呢？来，我们请读，在雅各书，一二三。OK， 纷争将来了啊！纷争将来了，我们的私欲啊，我们所要的，我们得不到啊！我要跟你fight过啊！我要你要听我的，我要得着我所要得着的，你要瞒住我，你要听我， 啊，这个是讲的，这样我们就没有祷告什么是神的旨意，我们自己的旨意，充满自己的旨意，每个人听耶稣就没事。谁建立教会？谁建立我们的家？耶稣嘛，大家听耶稣就没事了，就我们得不到，就是我们没有求嘛，没有祷告嘛，我们自己的旨意一大堆嘛。好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见证嘛，我这个家伙都是这样嘛，啊，你知道我的儿子啊，就是神学院毕业嘛，啊，毕业了几年了，现在还是 do part time master 了，我就是很埋怨什么呢？你知道我的师父是谁呢？陈景泰牧师嘛，啊，我跟他一起服侍在国度很多年哦，我看有十多年了，我有找他吗？哎，师父你要照顾我的儿子呢，啊，我就跟他的女儿。啊，都是牧师在苏邦的安排了，本来是要去苏邦那边服侍 ，OK。当然了，我希望我的儿子是去这个，我们是讲一个321理念的教会嘛，哈。那时候我们一路来，我321理念我没有跟大家分享啊，一路来我们是跑这个321的理念的，哈。所以我是希望我儿子可以嘛，哈，去苏邦那边服侍。后来他们答应我没有做，等没有，会不会过分？哎，对，我跟你一起服侍十多年呢，照顾的儿子你都不要照顾啊，我有没有错？我的要求会不会过分？会不会？然后我还生气谁？人家生气有自己的长老。喂，我的儿子在教会成长的嘞，哇，你讲每一个儿子会派去读神学，哇，我愿意先上我的儿子去读神学，那家伙都不要请他哦。啊，当然了，都惯他们要请他了。不过，啊，我们的教会反对嘛，说 OK 了，我就听他。我的儿子很听话嘞，服从嘞。八哥他们还不要请他哦，过分不过分？你讲，罗妹过分吗？我应该不应该生气？应该啊。哇，就惨了，麻烦啊！这生气就麻烦啊！这。自己的私意来的，我有祷告是神的旨意吗？我有没有？没有啊，这个是我要的。好，麻烦就在这里喽。很多时候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的旨意啊，是好意都好啊，不一定是神的旨意啊。彼得好不好意？耶稣，你不可以上十字架啊。好意啊，他要保护他的主啊，不要他这样快死啊。耶稣怎样骂他？撒旦呢？好意是不是神的旨意？哎，不一定呢，要祷告。他们是为了我自己的私意，我开始不满他们，我开始生气他们。我跟他们合作几十年的嘞。为了自己的私意啊，两种关系被破坏啊，我开始埋怨啊，阿门。就好像那个伤口的时候啊，一点点那个破坏了啊，碰到一点点皮肤啊，你不要开玩笑啊，很快细菌会进来啊，阿门。如果你不快去处理它。就好像我那个一样咯，我的失忆的问题，我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，慢慢我跟他们的关系就越来越受影响。阿们不好啊，不要开玩笑啊，是这样开始的。大家有自己的失忆自己的旨意吗？有可能有个关，为什么你没有用我？那你用他不用我？你有没有祷告先？大家要听从他的旨意吗？不是你自己的旨意啊，是不是？很多时候我们的旨意是蛮好的嘞，我要服侍啊，我要帮人啊，不好吗？是你自己要的还是耶稣要的？为什么你用那个家伙赞美敬拜你不用我？我的唱道蛮好嘛。会不会？啊，就是这样哦。 十一开始哦，你就对他不妥，开始一个个节，慢慢慢慢埋怨进来，慢慢慢慢苦度进来，越多越多事情就开始进来。不单单是这样，慢慢慢慢又噎到整个身体就重。我继续解释下去，哎，你不要看小这个小小的，Amen？ 是在这里开始的，是在我们的十一开始的。我们的旨意我们得不着，我们就开始有纷争， Amen？ 不要看小它。来，我们继续看 next。 受撒旦是用什么？来，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七。来，Amen。 圣经明明白白跟我们讲，你不要等到太阳下山还是生气一个人啊。如果我对长老生气啊，我要快一点跟他解决掉，还是饶恕他，不要放在心啊。如果你跟我继续放在心啊，愤怒一个人啊，我们就开门给谁呢？开门给谁？魔鬼啊，魔鬼进来当你做 friend 啊？不是啦，那个家伙进来就是吸进来的啊，他带什么给你？埋怨。带什么给你？慢慢慢慢苦读。Amen， 这些全部是那个细菌哦。Amen， 明白吗？因为什么？你有伤了吗？你受伤吗？受伤，就细菌可以进来喽。Hallelujah。So OK， 然后 next 要如何？如何做啊？这个就是那个火，我所看到那个异象，那个火，那个火不是圣灵的火，那个是愤怒的火。很多时候我们开始生气一个人，那个愤怒的火撒旦就可以进入， Amen， 就要快点解决它。好，怎样解决呢？来 next 选择和平。来，以弗所书四章三节，来请读。要选择什么呢？要保守，这里讲 make every effort 哦，英文的是，我们责任是谁的？是你跟我的呢？要保守那个合一是谁的责任？是你跟我的。我们已经有了的，在主里面，我们根本是一个身体，一个灵，一个主，我们根本有了的，是你跟我的责任去保守它。讲保守它呢？选择和平的连接，这个什么意思呢？ Next 看那个图画。 Next， 和平的连接就好像一个绳子这样绑住你跟我，就好像那些一直直这样。所以当我们选择和平的连接，不选择要打架，我们就合一了。当你选择打架，你就分了。 Amen。所以为什么圣经跟我们讲，你是你跟我的责任去选择和平，选择和好和解。 Amen。 当我们这样做，我们不要选择打架，我们可以选的嘛。 Amen。 我们可以选的嘛。所以当你选择和解和平就没事。 OK， 这个就是你跟我要选择。当你看到你里面开始生气了，你受伤了，你要怎样选择？你要选择跟他斗，还是选择和解？哦，那个你跟我要做的一个决定。圣经跟我们讲，我们要保守那个合一。哦 ，OK， next， so 讲选择。第一，如果你够强的了，哈，啊。你够强的，你教这个是讲老啊，宽恕啊，的宽恕人的过犯，好 ，OK， 哎呦，他没有帮我的儿子，没有问题嘛，我宽恕他了，就没事啊。 祷告了，主啊，是不是你的旨意？哦，是啊，主讲不是，哎呀，都不是主的旨意吗？没事吗？要生气他做什么？都不用跟他讲喽，对不对？你没有生气他，你没有啊受伤，他都不知道，你就不需要去和解啦。Amen。如果你真是跟他吵架了，你就要跟他和好啊。Amen。没有啊，他得罪我，我就没有问题啦，宽恕他啦。就没事啦 ，Amen。那这个是第一步啦，对。哎呦，你可以避免不会撞到吗？最近我又撞到哦，那个脚，有时候会发生的啦。啊，就快一点医就没事啦 ，Amen。不要等到好像整个身体都是你才医，啊，就很麻烦了 ，Amen。宽恕啦，大量一点没事啦，靠着耶稣呢。喂、okay? 啊，这个是第一步啦。第二，如果你真是受伤啊，跟他吵了就讲啊。第二咯，啊，来 next， 很简单了、哦、要选择和好啊。来，请读。 所以 啊，羡慕是什么？好像你来敬拜耶稣的时候，哎，忽然间耶稣跟你讲，哎，你跟一个弟兄真是出了问题，你要怎样？喂，快点去跟他和好先哦，阿门。就真是受伤了，真是吵了，就彼此原谅和好选择，阿门。啊，有和好的选啊原则，我以前分享过了，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？有很多原则哈，要怎样去做哈 ？OK， 所以今天我是大概讲这个啊，这个重点哈。来 ，next， 哎，现在再跳出来 ，next， 啊，还有一个很容易弄到人家生气的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要小心是什么？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，来，请读。Amen， 我们要控制是什么？我们的舌头啊！误会的话语是什么呢？呀， 一句都不可以出啊！要讲的话是哪一种话呢？造就人的话，让那个人可以得到益处的话。如果你所要讲出来的话，造就不到人，建立不到人，他得不到益处，你不要讲好过了，阿门啊，你就不会伤到人，人家就不会生气你。所以我们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啊，雅各书讲的，常常是这个问题啊，啊，我还记得有一个人跟我讲，魔化你很肥啊，是真的吗？如果不是真的，我哪里会受伤？是不是？我是肥嘛？哎呦，弟兄，你不单单要讲我，哎，莫忘我陪你一起跑步好吗？好像啊，蔡 brother 蔡，我就是还很记得他。他一路每一天拿那些蔬菜的树给我看，他没有讲我肥，还要帮我。那个时候我不听。我放一边，如果那个时候我开始听，我现在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啊，这样就是好。他讲的话是带着恩典的，带着爱的，不是拆毁我的。 Amen 啊，这互惠的话也是拆毁一个人的，不是建立一个人的。 Amen 是啊，要这样啊，你要小心啊，你所讲的东西啊，你会搞到人家生气啊，然后觉得太阳还没有下山，撒旦鬼又进入就麻烦了，关系就被破坏，常常在教会，常常在家，全部是这样的问题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的问题？啊，是啊，是不是要控制我们的舌头啊？好，来 next， 按呼声痛，来 next，OK、okay.。那个时候我就是要逼我的儿子 跟着这个三二一的理念了哈，我就讲一大堆那些误会的话语伤到他。你知道，做爸爸有时候很急嘛哈，要他听。所以说，我知道是好这个理念，不过问题是，我讲出来的话伤到他。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吗？当他出来的时候，你知道他看到他是神学部一毕业嘛吼，只是看到一套东西好像没有什么料这样。我就跟了几十年嘛，我就是知道真是有料了嘛吼啊。如果有这样，我就很急要逼他要跟哦，我就骂他，我讲，喂，爸爸才认识的教会全部是跑三二一的教会的，你不跟我们帮不到你的，你自己搞定了啊！我逼他是这样啊，啊，我帮不到你了，然后我有时候就骂他，你骄傲啊，你听不进，啊，你认为你读很多书，你很厉害啊，啊？知道很多神仙很厉害、啊、是不是会伤到他？越讲他越走越远。他哪里要？很多时候我们自己的旨意嘛，那个旨意啊，又是那个旨意出问题，是我要他吗？我没有靠神去搞定他吗？我自己要搞定他，会不会死？自己的旨意啊，又搞到一大堆问题喽，哦，搞到关系破坏哦。后来神自己搞定他嘛，哈、哦，啊，很奇妙的。我跟你讲，你要交托给神祷告，神有他的方法的，啊，最重要是神嘛，哈、哦。所以那个时候，我都是后来才明白了为什么陈景泰他们不接受他，因为说后来他才解释。因为说我的儿子要跑自己的路，所以你看读一段圣经你就明白了。阿莫斯哈三三，来，请读。如果两个人不同心啊，你就不可以同行啊。所以神就用这个比喻跟我讲了，如果今天 Dr. 关啊是带领一个教会的嘛，跟他一般领袖了哈 ，OK， 带领教会的人啊，一定要同心嘛哈，他们要去哪里，那个方向是去哪里，不理你是用什么哪一套了哈，是细胞小组都好，是 Lawrence 啊，这个Rick Warren 的教导都好，什么全部都是好的，还是三二一的原则都好，我们要给那个驾车的人做决定嘛。要去哪一个方向嘛？然后大家跟住的要上车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住那个方向嘛？如果我们两个人不同心，哪里可以同行呢？就没有可能吗 ？OK， 如果今天陈景泰他们要跑三一，我的儿子就要跑一二三，要怎样同行？不可以吗？如果陈景泰给他驾车就麻烦了，他们驾去。Penang， 我的儿子就帮他转过来嫁去新加坡，然后不可以又转过来嫁去 Penang， 又讲我的儿子就帮他转过来嫁去新加坡，这样里面坐车的人会不会赢？会不会赢？肯定赢啊，坐车的人就教会咯。如果带领的人不同行，没同行的意思是同一个方向，就没有可能的啦，整个教会会乱的， Amen。 所以今天你要让带领者做决定要跑什么方向，因为什么他们驾车吗？我们要坐上车吗？ Amen。 等一天有一天你做带领的你都是可以驾车吗？ Amen。 不是每一个人可以驾车吗？是神派的吗？ Amen。所以大家要跟吗？如果今天 White Fields 要跑三二一，有一班教父不要这样讲，就肯定不合意了咯，肯定不可以同一个方向了咯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如果今天 Dr. 关跟他一班领袖要选择跑什么方向，大家就要同心咯，如果不是很难合意啊， 很等下一个要去 Penang， 一个要去新加坡，一个要去马六甲，一个要去关丹，死哦，那辆车怎样分呢？慢慢自己就驾车去，慢慢就是什么分裂啦，不要上车啊，不要上你的车啊，我自己驾了，找一帮人跟我，哇，你就搞分裂的工作，你就搞这个rebel 是什么了啊？叛逆，你知道谁第一个带领叛逆的在天上是谁？你知道没有？对呀、啊，他叛逆神啊，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离开啊！不要搞叛逆的工作，你自己离开没有问题。当你带领一帮人离开，你就搞，你就撒旦的榜样，你就搞这个rebellious 叛逆 ，Amen。OK， 来 next。啊，错的药，我中过嘛哈、哦？有第一个医生，我看他给错的药，我搞到整个他没有怪他啦，他不知道啦啊。不知道，你不试试看你才知道嘛，你试了才知道嘛，我没有办法啊，就 OK 啊，所以这个是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来我们请读。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用错的药，然后你去挖它，就搞到啊。整个身体就是那个这个埋怨，这个变得苦度的根，哇，如果苦度的根一伸出来，就整个身体就麻烦了。 Amen。 我跟你讲啊，当一个人痛的时候会呱呱叫，受伤的人会不会呱呱叫？好像我痛的时候会不会呱呱叫？会不会痒？我会不会去挖它，然后就我就挖别的身体部分，挖来挖去，全部中毒了。当今天如果有埋怨，我没有跟人家讲啦，我对陈金泰、跟对慧琴、跟长老，我没有，我自己知道罢了，我没有这样做。我现在讲出来是一个见证 ，OK， 那时候我悔改了，我跟他们和好了，没事 ，OK， 是我的错，啊。说如果我那个时候痛，我呱呱叫，我就找陈牧师讲，你看啊，我那个师父几岁啊，没有照顾的儿子，他都中度哦，他听我的，他中度哦，他相信了，我就找他，又这样跟他讲，我的长老几岁哦，哦是哦，你的长老都是啊，不好啊，他又中度哦，我认识啊，如果你有谁买不。埋怨都个惯的，你不要去讲来讲去啊，你讲来讲去你就毒死很多人啊，amen，会不会？你就搞纷争啊，搞分裂、啊、就慢慢整个身体中毒啊， amen。 那这个是我学回来的，在我自己的注意常常是这样啊，不要学我啊，Amen。 啊，神给我受苦是有他的原因的、啊，啊，肯定你受伤肯定会呱呱叫的，会不会？你呱呱叫，你跟耶稣讲，不要跟隔壁的人讲 ，Amen。 啊，你饶恕，看开，没事，耶稣医你 ，Amen。说、so, 对的药是什么？等下我跟你讲。OK，Next。啊，对的药就是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到十六，来请读。Amen。 那圣经有给我们那个对的药嘛，如果今天啊，我跟陈牧师有问题，我继续找他谈就算了， 对不对？我们两个和好就现在没有人知道啊，我们两个搞定他就没事啊。Amen， 大家都不用中毒吧？简单不简单？这个是对的药啊，你继续跟他谈。我那天很伤心，你这样讲我啊，然后他讲哦，是是啊，我不知道，我不晓得，都是我不小心啊，你原谅我 ，OK OK， 没有问题，大家解决，没事啦，Amen， Amen， 圣经讲的嘛，如果我跟他搞不定，就带另外一个人去咯，一起咯，一个人帮就和解咯 ，Amen， 没事啊，都是我们三个人搞定他咯，哪里需要？大整个教会中度不用啊，就用对的药就没事了，不要去挖，不要去乱用药，就搞到整个身体都伤到完了，好像我这样啊，痛啊，麻烦了。Amen， 明白啊？啊 ，Amen， 简单嘛，我的道不会麻烦的，很简单，在家都一样啊，我跟你讲啊。你对某某人在你的家开始有这个不满啊，你自己的私意啊，你快点找他谈啊，我跟你讲，不要放在心中啊，慢慢变苦度，然后你就不跟他讲，你跟别人讲又重度。不过我们听的人都是要小心啊，我一个原则是这样，如果谁找我讲一个人的不好，我讲没有问题，我带你一起跟他对证，如果他敢这样做，我就感谢主啊！如果他不要，我就不要听。他不要跟那个人对着，就我是服从圣经嘛。你跟那个家伙有问题，你就跟他一起。你不敢去，我就带你一起去，跟他解决掉。说我们三个人的事就搞定咯。你不要跟我讲，然后我中毒嘞。Amen。我们听的人都是要小心啊，不要乱听啊。如果人那个人不愿意去面对他呢，你不要听。如果不是你自己中毒，嗯，我们的选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谁讲啊 ，Brother Chai 的，我不听啊。如果你要我就带你去见他。如果不是你就，我不要听你所讲的东西，amen。啊，这样就对啊，没事啊，啊，来 next。啊，如果那种啊，这个家伙啊。另外一个什么呢？啊，我们要用另外一个权柄是什么？一个管教的权柄，我们看马太福音十八节十七到十八，来，请读。Amen。 如果那个家伙、啊、你跟他谈了他不改，然后你带另外一个人跟他谈还是这样，就没有办法咯，最后你要跟教会讲咯。 Amen。 他还不改，只要踢他出去咯，管教，这个都是神给教会的一个权柄，很重要的。我还记得我的爸爸以前就受管教，他赌博，先信了主还有一点赌博了。长老那个时候我是搭配他，他管教他，你不可以喝圣餐。然后有一个官，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没有，给我们教会踢出去，他犯奸淫，真是跟教会讲了，已经跟他谈了很多轮，他不悔改。他讲如果不是、啊、他一个不好的榜样啊，会影响整个教会啊，每一个人就是学他那个榜样就死了。我们都是要用这个权柄。Amen。 谁不悔改的？不过我们要跑那个 EDV 跟他谈，然后带一些领袖跟他谈，他还不要悔改，最后没有办法跟教会讲，还不悔改，这样管教他。Amen。 好 OK NEXT。其中一个罪都是搞分裂的罪哈，来，罗马书十六十七，来，请读。 来，继续。Amen。 那你看啊，如果今天啊，有一个人不满意六个冠，他自己离开也没有问题。如果他带动一些人重度跟他一起要离开，他还没有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要采取行动了，那个人要被管教了。如果不是，整个教会受伤。Amen。 明白吗？ 明白。 我以前差一点搞这样的工作，不过我没有去，我是跟那个教会整个 oversight 有问题，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，我没有搞这个分裂的工作，是我不妥教会最高的领袖。我们斗到差不多六个月，差一点去法庭。不过后来我都已经分享过嘛，大家都知道啊，不是秘密嘛，哈啊，我在很多教会都讲过了，这个是我的见证嘛，哈啊，后来我们和好。Amen。 啊，这个是对啦，啊，不要影响下面的人啊，搞到这大家中毒啊，哈，哦，哎，如果不是我跟他们讲啊，如果我这样做，你要替我走先。如果不是我害到整个教会 ，Amen。OK， 来 ，Next， 啊，为什么攻击我的脚呢？哈！攻击我的脚，我就乖乖在家咯，躲在家咯，出去就痒啊，怎样出？这为什么神要这个撒旦魔鬼要攻击我们呢？特别是那个脚那部分呢，让你跟我不需要出去传福音了，阿门。不可以动了哈，来，请读罗马书。那个时候我的脚哪里美，何等的丑啊！Amen？ 啊，传福音的脚是何等的美。你说我躲在家没有传福音吗 ？Amen？ 在啊，来 ，Next， 以弗所书来。那个是属灵的征战呢。啊，我们的脚啊，要有平安的福音啊，啊，穿在啊，要站得稳啊，啊，这为什么他要攻我们的脚？啊 ，OK， 啊，我们就乖乖没有去传福音了，啊，来，最重要的目的，撒旦的就是这样哦，你就对他来讲没有威胁啊，好 ，Next，OK，最后了，如何建立耶稣的身体呢？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五到十六，来，请读。那你看啊，是我们要用爱去讲诚实话，哎，这个一路讲到爱，我们就靠着爱，整个身体被建立起来。就讲到那两种的爱的关系啊，耶稣是我们的头，就整个身体就连起来，就一个合一的身体。是靠着什么？当整个身体就开始动，不是一部分动，整个身体每一部分都动啊，靠着你讲话的时候用爱去讲，不要去伤，套住爱去彼此建立，是这那两种关系，哦，跟头跟彼此之间，你就看到整个身体被建立起来，Amen？ 就一个合一的身体，合一的身体是每一部分都开始动，就好像整班人去网鱼这样，Amen？ 不过我们会经过一个风浪，所以在那个风浪中不要上当，不要给撒旦魔鬼骗。哎，他要破坏，我们不要上当。Amen。 最后啊，最后一句话我要给你们。Next， 啊，生跟死啊 ，Proverbs 18:21。来，请读。So 生跟死是在你的舌头的权利里，你所讲出来的话，你自己会吃那个果子的。你讲那个生命的话，建立的话，你就吃那个生命的果子。你讲那个死死的话，你就吃那个死死的果子。生跟死是靠住你口中所讲的，所以我们口中所讲的是很重要的。当你们要建立关系的时候，这个是你要小心。你要选择吗？你要吃什么果子？哦，你要选择讲好的，用爱心去讲。好吗？所以今天我就是分享到这里哈，所以我的感谢主了哈。我那个时候那两个脚受苦是感谢主有益处的，好吗？好，有时候你不要看到你自己受苦没有益处，有的你要问神，就有一篇道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好啊，来，我们祷告，哈利路亚。哦，是的，耶稣，主啊，你真是美好。虽然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，不过主啊，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了。主，我们感谢你所给我们的你的宝贵的话。主啊，你要看到你的教会、你的身体被建立起来。因为什么？当你的身体被建立起来，你的身体是一个刚强的身体，是一个阴间的权势不可以胜过的身体。因为这个身体是你所建立的，因为这个身体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我们就是每一个身体的一部分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你要建立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你要看到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起来相信跟服从你的话。当我们每个人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在建立跟你建立关系。你不单单是这样，我们要看到这里的人每个人彼此相爱。当我们全心爱你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到你的身体被建立起来，在爱中被建立起来。主啊，我们不要再上撒旦魔鬼的诡计，够了，已经够了。谢谢你给我们警醒起来。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的私意，是我们自己的旨意出问题，因此我们没有祷告。我们要得着我们自己的旨意，我们得不着我们就生气，我们受伤，细菌就进来，苦毒就进来，埋怨就进来。我们不要看到这个传染到整个教会被污染，伤害到你的身体。主啊，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警醒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要保守那个合而为一的心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。靠着选择和平和解。是的，主耶稣，我们不要选择打架，我们不要选择纷争，这个是我们的选择。我们要看到你的身体继续被建立起来。当你的身体合一的被建立起来，撒旦魔鬼就在你的脚底下，大复兴就降临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给我们这个极大的恩典，你愿意使用我们这般不配的人，一切都是你的恩典。感谢你，主耶稣，恭恭敬敬交托这个教会在你的手中。耶稣，你自己来建立你自己的教会。谢谢你，要宣告这个教会是得胜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合一的教会，这个教会是在这个时代要为你发光的教会，这个是教会是一个往义的教会，一起合一起往义的教会。不理什么风浪，耶稣，你要带他们经过。谢谢你，主耶稣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